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您将听到《美在生命》沈从文作品回顾系列节目。今天请欣赏沈从文的散文《我所生长的地方》。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播出《唐诗地图》，解读孟浩然的诗《林洞庭赏张丞相》。 幼年、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往往会对作家的成长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他们往往在这个阶段感受周围的人与世界，在不经意间积累生活素材，形成语言习惯。这个阶段的经历可以说是他们日后全部创作最为重要不可改变的基础。对沈从文这种具有显著乡土特色的作家而言，出身的烙印就更为鲜明。沈从文1902年出生在湘西凤凰县苗族，1918年小学毕业后参军，一直随当地土著部队流徙于湘川黔边境和沅水流域一带，后正式参军，1922年才脱下军装。这段时间的生活成为他日后多部作品的描写对象。今天我们就通过他的散文《我所生长的地方》，了解他生活的基因对于他创作的深刻影响。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拿起我这支笔来，想写点我在这地面上20年所过的日子，所见的人物，所听的声音，所嗅的气味，也就是说我真真实实所受的人生教育。首先提到一个我从那儿生长的边疆僻地小城时，实在不知道怎样来着手就叫方便些。我应当照城市中的人口吻来说，还真是一个古怪地方。只是由于200年前满人治理中国土地时，为镇抚与虐杀残余苗族，派遣了一对戍卒屯丁驻扎，方有了城堡与居民。这古怪地方的成立与一切过去，有一部苗房备览，记载了些官方文件，但那只是一部枯燥无味的官书。我想把我这一篇作品里所简单描绘过的那个小城介绍到这里来。这虽然只是一个轮廓，但那地方一切情景却浮凸起来，仿佛可用手去触摸。一个好事人若从100年前某种较旧一点的地图上去寻找，当可在黔北、川东、湘西一处极偏僻的角隅上发现了一个名为镇的小点。那里同别的小点一样，事实上应当有一个城市，在那城市中安顿下3-5千人口。不过一切城市的存在大部分皆在交通、物产、经济活动情形下面，成为那个城市枯荣的因缘。这一个地方却以另外一种意义无所依附而独立存在，是将那个用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作为中心向四方展开，围绕了这边疆僻地的孤城约有7000多座碉堡，200左右的营汛。碉堡各用大石块堆成，位置在山顶头，随着山岭脉络蜿蜒各处走去。营汛各位置在驿路上，布置得极有秩序。这些东西在180年前是按照一种精密的计划，各保持相当距离，在周围数百里内平均分配下来， 解决了退守一隅常作蠢动的边苗叛变的。两世纪来满清的暴政以及因着暴政而引起的反抗，血染红了每一条官路同每一个碉堡。到如今一切完事了，碉堡多数也已毁掉了，营汛多数成为民房了，人民已大半同化了。落日黄昏时节，站到那个巍然独在万山环绕的孤城高处，眺望那些远近残毁碉堡，还可依稀想见当时绞鼓火炬传警告急的光景。这地方到今日已因为变成另外一种军事重心，一切皆用一种迅速的姿势在改变，在进步，同时这种进步也就正消灭到过去一切。凡有机会追随了屈原朔江而行，那条常年澄清的软水，向上游去的旅客和商人，若打量由陆路入黔入川，不经古夜郎国，不经永顺龙山，都应当明白朕是个可以安顿他的行李最可靠也最舒服的地方。那里土匪的名称不习惯于一般人的耳朵，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侮无扰，农民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各负担了花纱同货物，洒脱单独向深山中村庄走去，与平民做有无交易，谋取十分之一的利润。地方统治者分数种，最上为天神，其次为官，又其次才为村长同执行巫术的神的侍奉者。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每家具有兵役，可按月各自到营上领取一点银子，一份米粮，且可从官家领取200年前被政府所没收的公田耕种。城中人每年各按照家中有无到天王庙去杀猪宰羊折狗献鸡献鱼，求神保佑五谷的繁殖，六畜的兴旺，儿女的长成，以及做疾病婚丧的攘解。人人皆依本分担负官府所分派的捐款，又自动的捐钱与庙祝或单独执行巫术者。一切事保持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春秋二季农事起始与结束时，照例由年老人向各处人家敛钱，给社稷神唱木傀儡戏。天旱奇雨，便有小孩子共同抬了火狗，带上柳条或扎成草笼，各处走去。春天常有春官穿黄衣，各处念农事歌词。岁暮年末，居民便装饰红衣，挪神于家中正屋，捶大鼓如雷鸣。苗屋穿鲜红如血衣服，吹漏银牛角，拿铜刀，踊跃歌舞于神。城中的住民多当时派遣移来的戍卒屯丁，此外则有江西人在此卖布，福建人在此卖烟，广东人在此卖药。地方有少数读书人与少数军官，在政治上与婚姻上两面的结合，产生了一个上层阶级。这阶级一方面用一种保守稳健的政策长时期管理政治，一方面支配了大部分属于私有的土地，而这阶级的来源却又仍然出于当年的戍卒屯丁。地方城外山坡上产桐树杉树，矿坑中有朱砂水银，松林里生菌子，山洞中多枭，城乡全部缺少勇敢忠诚适于理想的兵士与温柔耐劳适于家庭的妇人。在军校阶级厨房中出异常可口的饭菜，在伐树砍柴人口中出热情优美的歌声。 地方东南40里接近大河，一道河流肥沃了平原的两岸，多米多橘柚，西北20里后已渐入高原，近地苗乡，万山重叠，大小重叠的山中，大杉树以常年深绿逼人的颜色蔓延各处，一道小河从高山绝涧中流出，汇集了万山细流，沿了两岸有杉树林的河沟奔驰而过。农民各就河边编覆竹子做成水车，引河中流水灌溉高处的山田。河水常年清澈，其中多桂鱼、鲫鱼、鲤鱼，大的比人脚板还大。河岸上那些人家里常常可以见到白脸长身、见人善作媚笑的女子。小河水流环绕镇北城下时， 到170里后方汇入陈河，直抵洞庭。这地方又名凤凰厅，到民国后便改成了县治，名凤凰县。辛亥革命后，湘西镇守使与陈元道皆驻节在此地，地方居民不过五六千，驻防各处的正规兵士却有七千。由于环境的不同，直到现在，其地绿营兵役制度尚保存不废，为中国绿营军制唯一残留之物。我就生长到这样一个小城里，将近15岁时方离开，出门2年半回过那小城一次以后，直到现在为止，那城门我不曾再进去过，但那地方我是熟悉的。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好，朋友们，沈从文的散文《我所生长的地方》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散文收在他的散文集《从文自传》中，讲述了他少年时代生活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我们可以看出，上个世纪初的湘黔川一带，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仍然是非常古朴的。在《从文自传》的另一篇文章《我的家庭》中，沈从文介绍了自己的家庭出身。他的祖父沈洪富也是行伍出身，曾经做过湘军提督、云南昭通镇守使以及贵州总督，因受伤而早逝。他的父亲是叔祖父的儿子过继给祖父的，所以从出身来说，沈从文是有军人血统的。从军对他来说是自然的选择，军旅生涯让他读了一本别人别处都读不到的大书。明天我们继续欣赏《从文自传》中的一篇《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播出《唐诗地图》，解读孟浩然的诗《临洞庭上张丞相》。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王哥。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唐代诗人孟浩然所作的《临洞庭上张丞相》。八月湖水平，寒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在唐代有种规矩，民间诗人会将自己的诗作投赠给当权的达官贵人，借此希望得到他们的引荐，进而踏上仕途。本诗便是一首这个类型的投赠之作。题目中所提到的张丞相，指的是当时在朝中担任中书令的张九龄。公元733年，孟浩然曾经游历长安，与张九龄、王维等人结为知己。后来张九龄官职不断升迁，孟浩然便借机创作了这首投赠之作，希望能够得到引荐，在朝中谋取一官半职。由于是投赠之作，本诗在开头四句着重描写了洞庭湖壮丽的景象和磅礴的气势，后四句则借以抒发作者的政治热情和希望。诗中写道，八月的洞庭湖，湖水上涨已经与岸边齐平，